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每年都会出现在阳历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特点就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今天是7月15号，再过两天就要入伏了。2018年三伏天的第一天就是7月17号，一直到7月26号，10天的功夫为初伏。中伏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15号，20天。而末伏是8月16号到8月25号，10天。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冬养三九，夏养三伏。所以伏天养生做好了的话，一整年都会很少生病的。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们就首先来说说关于伏天养生的话题。说到伏天养生，大家最常听说的应该就是三伏贴了。那您知道什么是三伏贴吗？下面我们就听听中医大夫刘钊是怎么说的。 三伏贴呢，实质上是中医古代灸法的一种特殊灸法，叫做天灸。所谓天灸呢，就是说用天然的药物直接贴敷在患者的身体上，通过药物里面的成分对皮肤呢造成刺激，导致皮肤发红甚至起泡，那么通过这种状况呢来调节人体的气血阴阳。现代呢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过程导致炎症的过程呢，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状态，有利于一些疾病的恢复。那么三伏贴呢，实际上就是在三伏天进行这种特殊的专门的灸法天灸。那么为什么在选择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呢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时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气很炎热古人认为呢，利用自然界的热来治疗人体的寒症，所以呢用这个一些性质温热的、辛香走窜的、发泡的这些药物，在天气特别热的时节结合在一起，然后贴敷在人体表面，然后可以造成这个皮肤发泡，从而达到呢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祛病强身的这样一个作用。三伏贴呢是选择在自然界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同时呢用的药物呢也是温性的药物，治疗的疾病呢是寒症，所以呢它 主要针对的就是由于寒邪湿邪啊给人体造成的各种疾病状态，比如说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古中医讲叫肺系的一些疾病啊，像咳嗽啊、哮喘啊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比方说虚寒性这种腹泻，或者呢治疗一些寒性的虚损。 听了专业人士的解释之后，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三伏贴，也知道了三伏贴二贴三伏贴对于健康和养生确实有很大好处。那么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如果人体本身是偏寒性的状态啊，比如说平常怕冷、手脚凉、喜欢喝暖水、喜欢多穿衣多盖被，像这种情况呢，表明呢身体的阳气可能不足，那有可能呢就适合做这个三伏贴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寒性的疾病啊，就是生了病之后出现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状态，那么也有可能啊适合做这个三伏贴。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甚至相反，比如说平常容易怕热啊，容易口渴、嗓子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热性的疾病的问题，就是平常老百姓说的容易上火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是不适合做三伏贴的。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一些特异体质，那么对三伏贴啊所用的药物或者是这个敷料啊，比如胶布这些成分过敏啊，因为我们临床上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贴敷了之后呢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反应，首先皮肤呢可能会发泡啊，然后可能愈合以后呢会遗留一个永久性的斑痕，还有呢就是贴敷了以后呢引起全身的过敏反应啊，甚至出现了咳嗽啊、哮喘等等这些情况。那么特别容易过敏的人，尤其是对这个三伏贴里面成分就过敏的人，是肯定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 既然三伏贴对于健康有好处，那么小朋友可不可以贴呢？ 儿童呢他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呢按照成人剂量来贴敷的话，很容易导致皮肤起泡，由于他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呢会导致遗留一个永久性的斑痕，所以小孩子贴敷三伏贴的时候就得特别的注意，如果确实需要做也应该减少这个药物的剂量，同时呢缩短贴敷的时间，要特别注意鉴别啊，这个哪些孩子是容易对三伏贴的成分过敏的啊，因为在儿童呢这种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呢也比较多。 好，了解了一些必要的常识之后，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三伏贴该怎么贴，有什么注意事项。 咱们在使用三伏贴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三伏贴呢是一个中医的治疗技术，它看起来比较简便，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医疗技术，所以呢它就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那么我们在贴敷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自行贴敷，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首先来诊查判断您到底适不适合、需不需要来做这个贴敷，如果适合而且需要，那么再进行贴敷，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身体属于热症的，或者呢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您本身身体是这个斑痕体质啊，特别容易遗留斑痕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像特殊情况，比如说孕妇啊，还有严重的这个哮喘呀，或者心脏病的患者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身体状态，那么我们应该是非常慎重啊，或者说应该避免贴敷的。第三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三伏贴呢不是贴得越久越好啊，有的这个市民朋友就觉得反正也贴了就花一次钱，那么就多在身上停留一会儿，多贴一贴。实际上呢贴的时间久了以后呢，药力呢是在逐渐减弱的，但是贴敷的时间长以后对皮肤的造成的刺激呢是逐渐累积加强的，容易引起局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红肿溃烂呀、水泡啊这些问题，所以呢并不是贴得越久越好。最后还有一点啊，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在这期间，在贴敷的期间呢要尽量避免啊受风寒啊，出了汗的话呢要及时擦拭一下，避免呢这个在出汗的时候被冷风吹到。另外呢在饮食上要注意呢，尽量少吃这些太寒凉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温度特别低的冰镇的饮料啊，或者水果啊，都有可能会减弱三伏贴的疗效，甚至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不适，所以呢这个是也是大家特别需要注意的。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 老百姓常说的苦夏就在此时。我们民间常说的冬养三九，夏养三伏，这养好了才能少生病。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推荐一些在三伏天适合多吃的食物。苦味的食物不仅清热，还能解热去暑，消除疲劳。所以大暑时节适当的吃一点苦瓜、苦菜、苦荞麦这样的苦味食物，可以健脾开胃，增进食欲。不仅可以让湿热之邪对您敬而远之，还可以预防中暑，真是一举两得。另外，苦味的食物还可以使人产生醒脑轻松的感觉，有利于我们在炎热的夏季恢复精力和体力。再来说说绿豆汤吧。绿豆汤是民间传统的解暑食物，除了脾胃虚寒及体质虚热者都可以放心食用。另外，像荷叶、西瓜、莲子、冬瓜等等，也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的作用。此外，扁豆、薏仁也是不错的选择，它们有着很好的健脾作用。三伏天天气酷热，出汗很多，容易损耗元气。我们常说的无病三分虚，指的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及时补充水分，还应该多吃一些益气养阴且清淡的食物来增强体质，比如说山药、大枣、海参、鸡蛋、牛奶、蜂蜜、莲藕、豆浆、百合粥、菊花粥等等。另外，蛋白质的补充也不容忽视。三伏天气温很高，人体新陈代谢快，能量消耗大，所以蛋白质的供应必须酌量增加。植物蛋白可以从豆制品当中获得，而动物蛋白除了奶制品之外，还应该适量的吃一些肉，像鸡肉、鸭肉、瘦猪肉都是值得推荐的哦。 冬天把热咖啡冷了两遍，我们就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还安闲。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能不能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把孤单溶解，我们的从前粘成一片，少了个人世界，爱却多一天，好想爱到夏天，阳光还安闲，你微笑出现，怎么让你牵能带爱情到永远，我慌张地跟在你后面，你的手曾经那么的安全，怕一瞬间爱在风中染成秋天。距离更远， 气炎热，但是依然挡不住小朋友们的热情，因为夏天到了就意味着暑假到了。放暑假了，很多家长会选择带小朋友们走亲访友或是外出旅游，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人多的场合，或者是遇到一些陌生人，于是乎问题就来了。很多小朋友在这样的场合当中显得非常的腼腆，不愿意和人打招呼，不爱与人交流，也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沟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家庭关系教练周凡老师。 大家好，我是周凡。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比较小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会表现的状况就是不太愿意去跟叔叔阿姨啊这些长辈们打招呼，或者是来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啊，就会黏在爸爸妈妈的身边。那再或者是碰到了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的一些团体，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很久都融入不进去。那么再大一点呢，孩子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孩子的朋友相对会比较少，一旦是放假呀或者是平常，就是喜欢在家里面玩手机呀，宅在家里面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然后比较愿意沉迷在网络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会沉迷在网络上瘾的孩子，他们其实都是有很严重的这种社交障碍，正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找到这种交朋友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呢他们还会通过用网络的方式来去获得这种成就感。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很深的渴望和他人连接的这种需要，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那么其实通常会在交朋友在社交上碰到障碍的孩子，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感是不够的，他们往往是很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出丑，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呢他们就会不太敢轻易的去跟别人去发生沟通或者是连接，因为他们总是会想说如果要是我说错话了，别人要是笑话我怎么办，别人要是看不起我怎么办，或者是他们要是不喜欢我了怎么办，要是他们不跟我玩怎么办等等。而且通常会有这种障碍的孩子，可能在他的过去的生活和成长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只是说家长可能不一定知道，孩子没有去跟家长表达。我曾经见过一些家长，他们意识到孩子有这种社交的障碍，不太自信，然后呢他们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试图去通过一些外部的手段来去控制这个局面。所以他们会给孩子报一些类似于像这种公众演讲啊，这种小演讲家呀，这样子的一些补习班啊，但是就会发现他的孩子在这个群体当中是那个最内向的最不敢上台的孩子，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去推动他的孩子说哎，你上台啊，去啊去啊，你看别的小朋友都讲了，怎么就你不上台呢？结果他却没有意识到，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会把孩子内心深处的那个不自信变得更强烈，孩子会更加的觉得自己很差劲，觉得自己不够出众等等等等。所以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他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去做解决的动作还好，但是如果他们解决的动作不够智慧，真正的方向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出手会把这个问题变得更糟糕，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会带来这个问题的更加的恶化和这种变得更加的难以去改善。所以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的就是，当你不知道做什么是真正合适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暂时先不要做太多的事情，因为做错了比不做会变得更加的糟糕，你要付出的代价其实会更严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做的是什么？可以做的首先就是让孩子明白说如果你现在有点内向，你现在不太这个擅长去和别人交往，那也是可以的，那也是没有关系的。不断的去给到孩子这种放松的感觉，给到孩子这种接纳的感觉，让孩子觉得说哦，原来我这不是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原来我这不是个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原来我这个不是说明我这个人多么的糟糕，不是一个缺陷。当孩子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首先就会比较放松， 当他放松的时候呢，他就会更加的愿意去尝试，也同时呢，他也会对于自己的这个部分更加的接纳，而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于自我接纳。一个人最自卑的状态就是他对自己的不接纳最多的状态。所以当你要培养孩子的自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就是如果不喜欢你孩子的自卑，那么你先要去接纳他的自卑，然后他才有可能自信。如果你总是说，你看你怎么老是不跟小朋友玩啊，你看你怎么老是一个人呢、啊、你怎么老是宅在家里啊，你这样怎么行呢啊，你不停的去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在强化了他的这个问题，而且会让孩子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状况会有更大的焦虑感，这种挫败感会把他的这种自卑的这种感受变得更加的强烈。那我们今天呢，先把大的方向给到大家，核心就是啊，接纳，不要去做一些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就先不要去做。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这里我们衷心的祝福每一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健康且难忘的夏天。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都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

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乐城装饰的许智慧小许。小许你好。 哎，主持人大家好。 应听众朋友们的邀请啊，我们最近呢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比较多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地请小许来呢帮我们答疑解惑吧。我们来说一些砖的问题啊。有听众问小许说，两块地砖之间用白水泥勾缝，之后白水泥变黑了，什么情况？ 这个应该就是脏了。 这跟我想的一样啊。除了脏了，它应该不会有其他的什么所谓化学反应吧？ 其实是这样，这么说，白水泥是比较松散的，墩布经常日积月累的在上面有水印，因为那两个砖之间缝那个位置正好是刮水的位置，正好把脏水刮下来了，它就时间长了就沤到那个 缝里了 、就很难擦出来。他应该说的是这个意思。 好吧，那么为了避免啊这个砖缝变脏，现在都使用美缝剂是吗？ 美缝剂都少了，现在用磁缝，硬度更高。 这个它的好处在哪儿啊？ 常年都不会有任何的脏的什么情况。 上次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提到的是美缝剂， 对， 现在又出磁缝了。 现在是磁缝，比美缝剂硬度比较高。美缝剂的话，你时间长了可能它比较软嘛，又类似于玻璃胶，就可能擦出来，就它就整个全出来了。 嗯， 然后磁缝就不会，磁度硬的比较高，然后它呢就可能就一直在里面，可两面砖粘接的非常牢固， 而且永远都不会脏吗？ 不会脏。 明白了，就是你只要你不是故意让它脏。 对，只要你不是故意让它脏就不会 啊。好吧，20年之后呢？ 哎，一样。 哟，贵吗？ 这个现在价格就非常便宜了，比以前便宜多了。原来最贵的时候差不多能到100多块钱一平米，现在差不多也就30块钱左右。 好，其实这也都是知识点啊。虽然可能我们有很多听众没有打算现在装修，但是当我们打算装修的时候呢，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对， 也没准那会儿又出什么新的产品了呢。 但是我觉得像那个美缝为什么时间太短，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情况，磁缝现在用的还比较好。 说到这个新产品啊，装修的材料，这两些年有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呢？ 怎么说，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尤其是一些大的工程啊，慢慢用到工装，慢慢用到家装。 嗯， 比如说原来的环氧地平。 什么东西？ 环氧地平。 这是什么东西？ 一种地面的材料。就是地平，简单来说地面的施工材料。然后原来就是有点像类似于自流平，也可以理解成自流平这个东西，但是它硬度比较高，而且就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它没有这个缝啊之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会慢慢用到家装。 反正就是新的材料也是越来越多啊。 对， 然后他们的趋势呢都应该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健康，同时也比较经济实惠哈。 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提到了胶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许啊，就是防盗门的密封条用什么胶粘比较好？ 那个一般用的是黑的玻璃胶。 那是不是应该问厂家去？ 这个有的厂家是，我碰到绝大多数厂家都是给勾的，也有不给勾的。密封胶分两种，第一个是门和墙之间连接的位置，那个一般都是发泡胶。然后还有一个外边装饰面，就是露到外边那个位置，一般都是用玻璃胶。黑色白色基本上都有用，每个厂家基本都有用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想请您给解释一下墙布和墙纸的区别在哪里，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估计这是不是也打算选材料了啊。 墙布和墙纸，这个从字面意思就能理解出来，一种是纸，一种是布。然后墙布呢，有一种是无缝壁布，然后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就是一个屋里面一道缝，不跟壁纸一样，这个壁纸就是基本上60公分一个缝。 那这个墙布它也是需要用胶来粘的，对不对？ 施工是一样的。 那它除了就是看不到缝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好的呢？比墙纸要好呢？ 其实两个性质差不多，它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没有缝，就基本上比如说在卧室进门最把角那个位置，门后边那个角那个位置，你就算稍微有一点有问题也看不出来，整个都是一张。 所以它不太容易存在比如说下面哪开裂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有缝的话特别容易就是从下面开始就开裂了。 对，有不会有起边这个情况。 哦， 壁纸的话比如说施工有问题，工人手艺有问题，都会有起边。 哦，这叫起边是吧？ 对， 专业术语叫起边，好，我又学会了。下回我们家墙起边的话，我就弄点浆糊， 对， 熬点浆糊给它粘上就行了啊。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优势之外，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有 基本上差不多。我觉得还是壁纸可选性比较多。 为什么？ 其实现在是什么？就是一般六十公分这样的话，我们都是统称为壁纸，它也有无纺布的， 嗯， 也有纸纯纸的，也有 PVC 压膜的，它的可选度比较多，材质比较多。 所以可选度就是说它的样子比较多是吗？ 对，款式比较多。 哦，这样的，那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来选择这个了。 对。 那你刚才说的墙布呢？无缝 墙 布呢？ 墙布的话，它可能就款式就比较单一，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且但是它的好处也是特别明显的。 就是没缝， 就是没有缝， 所以它就不会开缝，是吧？ 对 啊。还有听众问到了，家用棉麻墙布好还是墙纸好？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啊。还有听众说，无缝墙布现在挺流行的，哪种比较好啊？就无缝墙布当中选择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棉麻墙布，还有什么材质的呀？ 这种就非常多了，也非常多。其实我觉得棉麻的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也就非常好。 我不太了解这个墙布，我现在想象不出来，就是棉麻的墙布，就是 其实说实话， 一层麻衬衫贴墙上了吗？是这种感觉吗？ 不是，其实它做完之后和咱们平时的面基本差不多， 就像壁纸一样， 就跟壁差不多啊、 哦。好吧， 有这种，它是拿这种材质做，然后它弄得非常细，你看不出来。 嗯，所以说装修这个事儿，尤其是从视觉效果上来讲，还有一个个人的喜好在里面哈。 对， 有人就喜欢壁纸那种感觉哈。 对， 好，这位听众啊问到的是卫生间的问题。他说有一天啊，他去他一个朋友家新装的房子，发现他们家卫生间里铺的是木质的地板，挺好看的，但是他一直挺怀疑的。他说这实用吗？卫生间一般我们不都铺地砖吗？ 对， 说人家铺的是木质的地板， 嗯， 说挺好看的，我也动心了，但是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实用吗？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看这个厂家给你做的那个防水，地板的防水，因为地板咱们卫生间比较脏嘛，经常会有一些其他东西， 嗯， 主要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清理，它怎么给你做的解决，就是说咱们这个木地板的防水性能， 嗯， 主要是这个，你别到时候泡了没几天它坏了。我见到过一种老船木的地板、 哦、 确实非常不错， 这个地板本身它就很防水， 地板本身得不怕水、 哦、 得考虑这个。我见到过是老船木的，这个是却非常不错。 那清洁起来方便吗？ 那个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完全做完，我看着清理是不是很方便， 那就 它有好多缝，它没有完全给填满。 明白了，就是好看肯定好看哈，有它别致的一面，但如果呢您不是个勤快人儿，这个可以不考虑是吧？ 对， 嗯，装修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真是看人家那个特别好看，但是是不是和您的这个平时清扫的习惯，这个也要考虑进去。 对对对、嗯、 还有好几位听众也是问到了磁缝剂的问题啊。这位说磁缝剂自己能做吗？就自己能够在家里面涂吗？他们家房子装修才3年的时间，不长啊，说想做这个磁缝、嗯、自己能做吗？ 一般自己做不了， 那就还是必须得找专业的， 最好是找专业人专门人去做，因为你原来一般施工队不干那个事，他专门做磁缝的那个。 那我就上你们家买磁缝，他给做吗？ 很多人也卖，他也不给做。做的话，他也给外边找人给你做。 那我找谁给我弄这？ 有专门你做这个的人， 哦、 专门做磁缝，他是施工带材料。 哦、 这样， 这位后面那句挺逗的啊。 嗯， 交给你们做，你们管吗？ 我有好多朋友做这个。这个认识做磁缝的不下10个。 那行，咱们私聊啊，这事儿私聊啊，回头让小许帮帮您、啊、 这么说，我简单说一下啊。 嗯。 如果您装修3年的话，你肯定之前勾过缝，需要把原来的缝全拉出来，然后再吸尘，就吸尘清扫吧，然后再勾。 那就是说也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想着是一个小工程，直接填上就完了，但其实不是。 不是。 得把原来的东西。 它需要一定的深度，就填的一定饱满度才行。就外边表板一层一擦就掉了、 嗯、那等于也同时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他就是想问说两块地砖之间已经白水泥勾过缝了，再在上面做磁缝行吗？那就是说不行， 必须要把那个基本抠出来 重新做， 重新做。 嗯，好，我们问题还挺多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小许啊，玻璃门用什么胶条固定？如果是固定的话，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那个胶条？什么样的胶条好呢？ 用什么胶条固定啊？是不是玻璃门的密封问题？ 应该是啊。 玻璃门的密封问题，我建议买那种硅胶的，硅胶、 就是、一个十字 十字旁两个土 啊，硅胶。建材市场都有卖的是吗？ 应该有， 就买这个硅胶就可以了。 买硅胶的密封条，专用密封条。 哦，那这个硅胶除了能够固定玻璃门的密封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它是就是门上开关的时候那个密封吗？它是那个，就是能固定到玻璃上面，然后你开关的时候它有一个密封。如果说是这个，就玻璃去固定到墙上，固定到那个，我建议就用玻璃胶就行。 啊，就粘，如果是粘玻璃的话， 对，如果是粘玻璃的话，用玻璃胶就可以。 哎呀，你看就这些胶啊，就把我就快弄晕了。 刚才那个是密封条， 明白了， 就密封条，它是两扇门之间，比如来回开动的时候， 嗯， 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淋浴房那个密封条，一般最好都是用硅胶的。 好，两种胶是不一样啊，看您的需求啊。 嗯， 还有几位听众同时提到了推拉窗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推拉窗啊，可能时间长了就是有点涩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换五金。 换哪儿啊？是都需要 换下边的滚轮， 只需要换一个滚轮就可以了是吗？这个自己能搞定吗？ 自己应该选。 哦，那也是得找专业人士。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 我们之前有听众就是出过主意哈、啊，说往里面弄点滑石粉啊，什么倒点油啊，它不就润滑了吗？这是 它应该不是滚轮与那个滑道之间的问题，它是你滚轮那个和轴之间已经缠了好多东西了，就非常涩。 哦， 那个位置 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个说钥匙捅那个，就是钥匙开门那个钥匙有点涩了，说你弄点铅笔 开门钥匙 画画行了。 那个比较涩是插钥匙比较涩，你要转的时候一般都不会非常。 这个是它那个轴和轮子之间、 这个、对，因为现在咱们平常看到的是下边那个轨道，下边看的有一条出去非常多，那个是轨道。 它为什么会涩呢？是时间长了吗？ 那个是里边我觉得脏东西比较多了。 那我清理完了它不会？ 那个不好清理、 哦、 因为它是卡在那里面的， 所以差不多时候的话那就得换了。 最好 不是清理的问题、啊、 换一个我觉得比较方便。 嗯，行吧。好，我们继续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想铺一条鹅卵石做装饰。 可以啊。 啊，他说好吗？就是铺一个鹅卵石当成一个装饰， 我觉得挺好。 但是那个是不是清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呀、啊、 其实也还好，只要他给你做的时候那个位置，给你做的非常平，与那个鹅卵石粘接的位置非常平，没有那个特别深的沟，就没问题。 那个鹅卵石应该是活动的，可以拿出来的是吧？ 固定的。 啊，就鹅卵石都粘在那儿， 就粘 着的。 对。 哦，我还以为是活动的呢，是粘在那儿的是吧？ 粘在那儿的，对。 哦，那它会开胶吗？ 那是一般拿水泥粘到里面、直接就是 灌在里面了， 墨水泥之后把它填到那里边，然后露出一半来， 这样的。 对， 倒是挺好看的，就是说您把那小花园的效果做到房间里了是吧？有点那个意思哈。 然后平时踩一踩也非常健身。 那家里要有小朋友老人的话就不适合了吧？ 那个一般老人比较喜欢， 就是健身用。 对， 当那个 就像按摩嘛，按摩脚嘛。 哦， 但是我受不了，我特别害怕这个。 这个有点像指压板是吧？ 对，有点类似。 但是别做的太高了，要不然容易绊着是吧？ 对。 这位听众说家里房间面积不大，想把厨房做成玻璃门的，这样的话是不是显得房间能够大一点呢？ 对，我建议如果说你要这样考虑的话，你不如这边就别做吊柜了，整个一面墙全都是玻璃的。 但是它有没有什么劣势呢？不容易清洁吧？ 其实玻璃的就是实用性会差一点，因为那个位置没法做吊柜。就是储物空间会少一些。比如说咱们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个厨房，这面墙如果做成玻璃的，这面墙就完全做不了吊柜。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墙的话，你上面可以安吊柜、安架子，但是如果你做玻璃的话，它只能是占一个门，只是看起来的视觉空间显得透亮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厨房，因为你老做饭嘛，是不是总会那个清理起来 油烟 不太容易？因为 其实油烟，你这么说，玻璃的清理和瓷砖的清理，我觉得还是玻璃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玻璃缝少。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啊、 对吧？我考虑的主要是这些沟沟坎坎的地方。 对，我想的这玻璃，你说这老得擦，它脏了特难看是吧？又是厨房、啊。 但是说实话，瓷砖稍微脏点不明显， 玻璃一脏了就比较明显， 尤其是卫生间的那个玻璃门， 浴室 如果有点儿的话， 那个淋浴房是吗？ 对，有那个碱水的点儿的话， 对， 挺难看的。所以不是现在很多人也都是用那种就是毛玻璃，这样不是太明显看出来，或者是我看还有装那种带花儿的玻璃的， 那对，带花的非常多。 目的一个是好看，一个就是说如果有那个水点儿的话，不是太 明显是吧？ 那个有什么好的方法清理吗？ 其实 虽然这不属于装修范畴啊， 我觉得可以贴一个膜， 哦， 透明的膜。 你能说细一点吗？ 就是现在你知道有磨砂膜吗？ 嗯，知道。 就是一般买磨砂膜的比较多，因为它是有点那种膜的材质和玻璃材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要怕那个的话，不如贴个膜，时间长了把揭了换一个，跟手机膜一样。 哦，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啊。 对。 但如果说家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现成的玻璃门了，再往上贴也没有问题吧？ 也没问题，就往上撒水，但是有带胶嘛， 嗯， 然后撒喷水，满喷上水之后自己把它搁在那儿一刮就行。 能弄那么平吗？那手机膜我都自己贴不好。 那个可以动，就是你在你完全把水刮干净，在它完全干之前，你可以给它揭下来重新贴。 什么地方有卖这个膜的呀？ 好多地方都有。 哎，这个太好，它叫什么？ 就是膜， 就叫膜是吗？ 就是玻璃膜， 玻璃膜。 对， 哦，这也是 一般磨砂的玻璃膜比较多。 行，这倒是给我们很多这个家庭提了个好点子。就如果说我们很担心，卫生间那个玻璃门花了、脏了、不好清理的话，可以贴一个膜。这个膜到一定时间，你就可以撕了，重新换一张。 对， 就免去了我们什么又弄白醋吧，又上刷子吧，跟那吭哧吭哧擦还擦不掉的这个麻烦了。嗯， 但是一般说实话，如果人家买，我建议，如果就是一般像那个位置都是靠下的位置嘛，比如淋浴房都靠下边位置， 嗯， 直接往下边位置全部可以磨砂膜，那个位置连换都不用换。 怎么省怎么来，这个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省钱，一个是省心哈。 省事儿， 嗯，还省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听众的问题啊，嗯，他想问一下，现在烟道走地下需要多少钱？问的钱的问题啊。 烟道走地下？ 对，他就原话就这么问的，是一位叫微风细雨的朋友问的。他说现在烟道走地下需要多少钱？抽油烟机取消了，我觉得环保。我也没有太懂，是说现在有新型的装修方式，烟道走地底下不走上面了吗？ 有集成灶， 嗯， 集成灶烟道是走下边，它是集成的， 哦，也是家用的吗？ 对，就是家用的。 那也许他说的就是这个啊。 那个基本上不用花钱， 哦， 烟道走地下和你走上面是一样的，就是开孔位置不一样。施工队过程施工给你施工的时候，把上面给你堵死，下边给你开个孔就行了。 但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烟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还得刨地呀？ 不需要刨地，它不是走的是，其实是地表，就是铺完砖之后，爆完管之后，这个位置在你上面地面上面开个孔，然后你把集成灶放在这儿，边上有一个小棍儿，然后就相当于错位置用的一个小棍儿， 嗯， 然后这个位置，烟道对好了就行了。 哦，它的优点在哪？优势在哪？ 优点就是没有上面那个 乱七八糟看着是吧？ 就没有上面那个烟机，它烟机和那个都在下边。你的比如说有蒸箱、烤箱，加上你的灶，加上你的烟机，都就占你下边灶具下边那个位置， 所以看起来既简洁也比较节省空间。 对， 无非就是曾经我们都弄在明面上的，他都给你弄地下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都弄到地柜掉橱柜的地柜这个位置，全都集成到一起了。 明白了。 差不多1米90公分左右宽，就占90公分的橱柜位置，地柜位置。 微风细雨，您可以考虑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费用啊。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有没有一种可以冬天夏天纱窗和玻璃窗替换的新式门？他说我们家这个是平房啊，采光不好，希望防盗门里放一个透光的门，而且同时能够起到纱窗的作用，有吗？ 纱窗和什么？ 玻璃，就是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用纱窗还可以通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不能老开着门，怪冷的呀，就变成玻璃的，有没有这种能够互相替换的门？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金刚网。啊， 金刚网？ 对。 这是个什么东东？ 就现在一般窗户上用的特别多，金刚网纱窗，然后你可以考虑这个，然后给你装到你那个位置，就是平时不用的把它卸下来，然后外面有一普通门嘛，对吧，普通门平时把这个卸下来，然后用那个也行。 哦，行了， 到夏天把那个装上就行了。